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心情超级好，所以今天汽车音乐会一开场就为你安排了这首应时又应景的歌曲，来自李克勤的红日。哇，心情是不是如同这首歌曲一样啊，也是那样的充满了朝气啊。哎呀，这个阴雨连绵之后，北京终于迎来了这样的好天气哈，又看到了久违的蓝天，然后太阳暖洋洋的照在身上，真的感觉超级好。我来回过头来说说这首红日啊，想必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刚刚有没有在跟着他一起唱？歌词当中这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其实写的就是李克勤当时创作这首歌曲歌词时候的生活状况，生活状态。创作的初衷呢，就是他用来给当时正处在低谷的自己打气的。哎，其实呢，这首歌曲呢，就因为这样，所以变得特别励志，也给所有正处在低谷期的朋友来打气喽。这样的好天气，来加油加油！再回过头来说天气啊，话说北京本来就是比较少雨的，北方比较少雨啊，特别是在秋季，雨水就更少了。今年不知怎么了，这天气难道到了北方的梅雨季节吗？久违之后呢？久违的了蓝天和暖暖的阳光之后，今天终于又看到这样的太阳哈，感觉心情真的是超级好。哎呀，太阳当空照，哎，喜洋洋喽！哎，就各种关于太阳的歌，大家都想陆陆续续唱起来哈。哎，心情超级好，感觉啦，我这个今天心情也是超级的棒哈。好了，心情好就要给大家送咖啡了。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依然为你牵料哦。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了，来板凳哈，大沙发归白纸半张，其他的朋友来板凳坐好，生如夏花哈。今天是不是你包场呢？好了，想喝咖啡，想喝主播送的咖啡，赶快来下单吧。不是你下单哈，你把你的地址和电话通过悄悄话的方式告诉我，我来下单，我来买单。然后呢，我们的快递专员就会送到您的这个办公室当中了，或者是您的府邸哈，府邸。啊，当然了，喝咖啡还要冥想一下，就快到11的长假了，到哪儿去玩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一个地方，很多北京人可能都不知道的地方哈，就是秋日限定版的五彩浅山哦，听说过吗？京城的名山之一啊。如果3到4年前提起这个地方，还算是北京市郊的小众宝藏赏秋地。不过经过几年的发展和推广，这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好像都已经知道了，熟知了，成为了和香山坡峰岭齐名的红叶圣地。今天就来介绍一下五彩浅山。五彩浅山的浅山啊，其实是顺义的浅山地带，由一系列海拔大约300米的小山坡组成。后来呢，顺义规划出了由南向北长达2800米的五彩浅山步道，也有时候写成是五彩浅山，串起了龙屯湾道、北石槽等5个镇。这里呢，相比喇叭沟门还有香山、司马沟等等传统的赏秋地，五彩浅山的特点比较明显哈。首先，完全是人工种植的彩叶林，还有就是彩叶覆盖面积很大， 看有的就是登山的路线成熟，而且坡度很缓，老人儿童都适宜。毫无疑问，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山上的90%的红叶呢，都是最佳观赏期了。全程都是成熟的山脊土路或者是木栈道，很适合亲子出行。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多探索一些哈。其实整个潜山地区还有很多的上山口，比如说呢，由东向南向北依次呢有安利龙、山里新庄、樱桃谷、白毛峪、月明涧，还有焦庄户等等等等，一共有6小段10个登山口。公交出行呢可以坐15号线，换乘15号线到五彩浅山站下车，上山口就是山里新庄停车站。特别提示哈，五彩浅山的红叶种植面积很大，可以自由组合休闲或者有强度的各种的路线哈，可以选择一下。另外还有提示，温馨提示，山上没有洗手间哦，所以爬山之前要做好准备。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一首歌曲，很适合秋天聆听，来自陈雪凝，望穿秋水。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想要五分甜的嘴再跟你说说话，在城市脚下陪你看两人的烟花。哦，蹦蹦就蹦，笑我傻，最特别的我要在你心里刻下。我从白到黑，从头到尾，今生最可贵，一条路走到了黑夜不半途而废。虽然有句名言是先爱的人最但货真价实的真心价格不菲。你是星空余晖散落在我周围，小鹿在望穿秋水，此刻点亮我的双臂，不再要我下坠，是我崭新的明媚。所以爱上你的软肋，触碰你的坠，随抚平你的人热泪。可否心跳加倍，看我不再后退，别让我望穿秋水。 称为是陈苏打的陈雪凝，把这首《忘川秋水》唱得经典而又可爱，清新自然，轻松灵动，也把少女心事演绎得如醉如痴。而陈雪凝褪去了最初的青涩和稚嫩，音乐性和专业度在这首歌曲当中都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哎，他的音乐道路还是有无限可能的哟，相信坚持音乐梦想，不断努力进步，他一定会朝向更大的舞台，起飞吧。哎，也期待他为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哈。少女勇敢向前冲吧。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这样一首很特别的作品。听说过最近 S Paper 和 Fox 合作这首《终止》吗？开场是这样的，很特别哈，很有影视画面感，很深沉。后面你会想出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作品吗？ S Paper 在2018年10月第一天推出这张大碟，一共15首音乐，其中呢不仅有和高天佐合作的绿洲，还有无欲无求啊，藏心呢、哦、不是藏心的音乐吗？用得好，用得巧，这首歌曲也确实呢是让他们的音乐之路又达到了一个巅峰时期。据说这首歌曲点击量相当之高呢，运用了藏心的电乐哦，宗旨。 你是否曾渴望得到自由，这自由却从来都不能随心欲取欲求，于是你愤怒嘶吼，在这荒谬的世界犯愁，望有天能够出头，受够了苟且乞求。你又是否明白追求自由所知的宗旨，贯彻了自律之后你还会去竖起中指，亦或者你能避免使用偏激处理方式，在僵滞的暴雪之中对着上天发誓，让时钟再转一个圈，倒退个20年，我从咿呀学语认字识曲学步蹒跚，体验了人生变幻，尝尽了苦辣酸甜，在20年后毅然决然走下这座天山，我艰难的旅行作为名侠客的仁义，在当下的时代不凭记忆却凭人气，我目睹一个一个走上擂台潇洒神气，我依然遵循我的原则做到仁者无敌，拼命我几乎没日没夜拼命，清醒我几时不曾保持清醒，书写着陈词滥调，为路途担忧苦恼，在祈祷手握的武器也源自于喜好，我能够咽下这口气再扛起所有重担，花开过遍地都是残留下的落叶花瓣，香味再继续发散，我还在继续征战，为你我他的未来创造一片光环。为何纠缠，为何不满，为何要如此糜烂，有多不甘，不甘平凡，浪迹天涯都看淡，面对三级人在身边徘徊不予死心，下穷不可抑郁病都变得没有意义，也许是一种领悟才能看得清楚， 在这片是非之地，生命在支配生命，有你有他有我，轮回着因果报应，都是红颜自古多薄命，英雄该薄命，把属于我们的一切一定一并发号施令，对待清醒的人都说无意，自然心领神会，亏欠无意伤害过的那我自愿负荆请罪，但偏偏总是有那么多张伪善的面孔出现在你的视线，说不清有道不明的假人假意，请问你又相信哪位，平心而论，你是否感受过真正的自由，驻留着破败不堪的一战该向谁诉求，做个顶天立地的士兵，向往不死不休，在我的墓碑前你记得白马前功之久，不就是做自己吗，街头巷子里吗，就是不是己吗，能一招之敌吗，知己难求吗，人还能信吗，这几尘沙把生根发芽了吗，一刹那你最向往的天空都塌了吧，即使我们相隔着万水千山，也会跟着光的方向为你远眺凭栏，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无论酷暑严寒，放下你的偏见，跟我一起逆风行船，我要用尽所有力气为了百花齐放，我会挺直我的腰杆，为了不卑不亢，就算没有故事里的武士荡起回肠，哪怕光着双脚也要越过重峦叠嶂，走向世界尽头，撕开上古卷轴，伫立裂空为龙，微风阵阵轻柔，月光交响变奏，银三敲响箭头，不仅捉襟见肘，还要边走别吵， 诗人可以偏向道德，经文偏向落花细雨无声依旧，于是无着灵魂隔岸天葬，肉体领先让责任，但我肩上 谁人伤我便伤一火， 都惊爱你红火，我不用 谁说年轻人不喜欢老歌？是经典的作品，大家都会喜欢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居然运用了两首大家熟悉的老歌，一首呢是阮玲玉的电影主题曲《黄莺莺》带来的《葬心》，另外一首呢就是叶倩文的《焚心似火》，焚心似火。然后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这两首歌曲居然能结合在一起，我也真是觉得太赞了，没谁了。S Paper Fox 共同带来这首《宗旨》，巧妙地加入现在时尚的流行音乐元素哈，说唱，然后呢融入了还有两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的旋律，拼凑在一起。我做这么多年的 DJ， 我都要客观地说，这首作品真的是不错。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为你送咖啡，准备好了吗？把你的地址和电话悄悄话的方式告诉我，哪里悄悄话呢？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欢快的音乐继续送至你的耳畔。 天空今天为什么不太蔚蓝？该不会是被我们污染？生活习惯该用力改善，让地球更灿烂。空气今天为什么不太健康？该不会是被我们弄脏？生活习惯要开始换环保，不能忘。我要享受美丽海洋和干净的沙滩，我要打开一窗迎接蓝天，充满新希望。垃圾纷纷类要成为习惯，交代循环让地球健康。保护它，保护它吧，传递美好梦想。有空栽栽花让空气芬芳，下班洗洗灯让地球发光。保护它，保护它吧，维持人间天堂。不管多难都是你我他的梦想，的梦想。天空今天为什么不太蔚蓝？该不会是被我们污染？生活习惯该用力改善，让地球更灿烂。空气今天为什么不太健康？该不会是被我们弄脏？生活习惯要开始换环保，不能忘。我要享受美丽海洋和干净的沙滩，要打开一窗迎接蓝天，充满新希望。垃圾纷纷类要成为习惯，交代循环让地球健康。保护它，保护它吧，传递美好梦想。有空栽栽花让空气芬芳，下班洗洗灯让地球发光。保护它，保护它吧，维持人间天堂。不管多难都是你我他的梦想。保护他，保护他，都是你我的梦想。保护他，耶耶耶，都是你我的梦想。保护他，保护他吧，都是你我的梦想。保护他，耶耶耶，都是你我的梦想。要享受美丽海洋和干净的沙滩，要打开窗迎接蓝天，充满新希望。垃圾纷纷类要成为习惯，交代循环让地球健康。保护它，保护它吧，传递美好梦想。有空栽栽花让空气芬芳，下班洗洗灯让地球发光。保护它，保护它吧，维持人间天堂。不管多难都是你我他的梦想。保护他，保护他吧，都是你我的梦想。保护他，耶耶耶，都是你我的梦想。 抵抗忧虑，快乐有理。何为健2015年推出这首《保护它》，号称是柠檬地的它，在音乐当中也是充满了维他命，水光活力十足。除了能传递快乐的喜悦信息之外呢，也充满了满满的温暖的正能量。恐怕你已经猜出这个她女字旁的她是谁了吧？是地球啊！一首环保歌曲。今天垃圾分类了吗？如果想推开就看到蓝天白云，呼吸新鲜的空气；如果想看到碧海，清澈的碧海，那么就要爱护，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好好爱护，做好垃圾分类，

这是另一种语言，谁让计划都复原，烟雾来袭，保持神秘，现实都要划清。 第二十三位，顾雅丽，这片海。第二十二位，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 我还记得你像像孩子一样诉说未来，轻抚着我的头发的。 第二十一位，永斌 ，Run B， 异类。 他们总是桀骜不驯，独立他心自然安全。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流行音乐也成功破圈哈，到了奥运赛场上，五月天的这首《最好的一天》就登上了奥运的女排赛场。在中国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开始前，这首音乐就是女排姑娘们出场的 BGM。最近特别流行的这个词哈 ，BGM 什么意思？就是 background music， 就是这样的画面一出来，你就想起这样的音乐；这样的音乐出来，你就想起这样的画面。如今已经25岁的 Mayday 五月天依然火力全开，征战全球场馆开唱。 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是不是非常适合今天这样的场景呢？啊，天气好好啊，九日连绵之后终于看到了太阳，我们要最后的一天就是今天。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主播，今天继续送咖啡哈，就这么豪横。来，我已经看到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有人发来地址了，我们家族群当中，同时现在也活跃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小呆猪发来的地址。好啊，待会儿看看这份幸运会不会属于你呢？主播，请你喝咖啡哈。还有小鸽子的舍得，地址收到。啊，谢谢不羁之士哈。现在在我们的聊天室，一个人点赞贡献已经快50万了，谢谢。我一打开，什么情况？点赞居然50多万，什么情况？赶快送咖啡。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玄关里堆放着整齐的信念，一转眼隐藏焦点在这屋檐的瓦片不见，有了门禁度的湖面，竹帘是半白覆着汉奸，蒙着面眼神风吹草动的树叶，深山里的残刀古老的画面，鸟居前曲折蜿蜒，是上起伏的从前断线，黑松真的像转的情缘，生命出现于鸟的传言，却不是一场恋沙瓦的表演，跟着目标不被他发现，你就在他身边，不留下一丝痕迹，画面演出一场默片，把黑夜当作是遮掩，蒙着面具是另一种语言，谁让计划都复原，烟雾来袭保持神秘，现实都要划清也会有荒诞的瞬间，危险来临在你身边，只是我不变的执念为你周全，上岸边不算人也不会退却，诱惑威胁全都拒绝，我奋斗只为你回忆娇艳，伸手来盛开的有你在一起，神奇的信念，一转眼隐藏焦点在这屋檐的瓦片不见，有了门禁度的湖面，竹帘是半白覆着汉奸，蒙着面眼神风吹草动的树叶，深山里的残刀古老的画面，鸟居前曲折蜿蜒，是上起伏的从前断线，黑松真的像转的情缘，生命出现于鸟的传言，却不是一场练习插画的表演， 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从不以真面目示人，又或你有幸一见却转眼就忘记了，看了一眼就忘了。也许这样的一类人呢，他们四处都有他们的影子，却没有他们的痕迹。还有这样的人，他们隐在暗处，隐藏在暗处，但时刻准备为自己的使命去牺牲。哎，当我们处在旁观者的位置的时候，就这样去看待忍者，会发现他们是英雄也是敌人，他们强大又坚定，神秘而又无畏。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比尔带来这首《忍者比尔》的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好了，接下来继续攀升，一首特别特别好听的歌曲，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部小清新电影《毕业那年》的小清新歌曲《这片海》，一切都源于清新的女声顾丽雅。作为电影的女一号，作为音乐的创作者，为歌曲为电影都增色不少。 听到这首歌，告诉我要勤劳勇敢，想起这首歌，简单的我还在不在，慢慢的走，一路风雨中成长，每一次我迷茫，却传来那首歌，讲呀讲你喊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2年出道，现年38岁，依旧对爱情充满渴望。我为他之前的这一首《我还记得你的微笑》当中的韵味也是特别的有感觉。金莎第22位。 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 关上了和心一同坠落，爱一个人是卑微的，每次答应自己的都被你浅浅的微笑推翻了，在关于不怪之间不停穿梭，肩膀的时候你躲得远远的了，曾经忍不住轻轻吻了的心跳退了又退，究竟温柔能不能一起分享，已失去最初的感觉，你对我说 很清甜的歌曲，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2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要的颜色，我有那么一个。他们疯狂的人，为世界改变而执着。他习惯冷漠，尝试过摆脱。这种全世界觉得他是疯子也快乐 So beautiful、oh. 有自己才懂的那逻辑，他们总是桀骜不驯，独立的心自然安全，重新掌握心中的幻觉，格格不入是因为彪悍命运，不再会停留，不断前进攻守，要怎么说理由，就像我的左臂一直带领到我的心头，只为他守候，假如一天我无法接受，希望那时的时间能收点不同， 不要的眼 我有那么一个他们疯狂的人，为世界改变而执着，他习惯冷漠，尝试过摆脱，就算全世界觉得他是疯子也快乐。 So beautiful到了尽头才完整，那时候我可能伴随着风声，也许这一趟我从没有坦诚，这一面风景迟早都会看懂。 Wait on now， 疯狂的我， 我要的颜色。 的音乐绝对主流的影兵，通过某某平台亲手炮制歌手，自然是站在流量聚集地，汇聚了完全光荣于一身的他，不仅资源很棒，嗓音也非常棒，音乐的定位非常准确。影兵 Run Bing 一类，下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好了，再来重温一下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五月天最好的一天。第24位，邦比尔，邦比尔，1127忍者，比尔的歌。 这是另一种语言，谁让计划都复原，烟雾来袭，保持神秘，现实都要划清。 第23位，顾雅丽，这片海。 星星又亮了，看着你的脸。 第22位，金莎，我还记得你的微笑。 我还记得你像小孩子一样，总说未来，轻抚着我的头发。 第21位，永斌 Run B 异类。 他们总是桀骜不驯，独立的心自然安全。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冬梦之约》。 有一个冬季，穿过梦约会你我，一片片雪花飘落，是轻轻对我诉说。欢乐， 让我们沉醉沉醉吧，在这动人的时刻，那纯洁晶莹的闪烁，就是生命的风格。

我是歌曲《冬梦之约》的词作者孙永志。《冬梦之约》这首歌曲曲调清新，朗朗上口，很适合传唱，是想表达作为世界首座双奥之城北京的自豪和期待，向全世界所有喜欢冰雪运动的朋友发出邀约，和冰雪飞舞飞舞吧，在这灿烂的时刻，春天已无处闪躲，和我们一起欢乐。这段歌词就是希望全世界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这个盛大的 party， 一起分享欢乐和活力。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I was like, hi, nice to meet ya. I could see me in your t-shirt. I could hear love from the speakers. I could see us in front of a preacher. Saying I do in my white dress. Felt so deep, I need a life vest. It don't usually happen like this. Nah, nah, nah, nah. And I knew I had to lock it down. Lock it down, lock it down. I said I knew, I knew, I knew, I knew, I knew.But I wanna be foolish with you. I wanna be foolish with you. They say the fool's rushing, but I wanna be foolish with you. I wanna be foolish with you. Ain't no one nicer. Want your picture on my nightstand. Be my lover, be my best friend. Put that bling bling on my left hand. Say what kind of love you gon' put on me? Cause your last name sounds good on me.What kind of love you gon' put on me? Cause your last name sounds good on me. And I knew, I knew, I knew, I knew, I knew, I knew, knew I had to lock it down. Lock it down, lock it down. They say the fool's rushing, but I wanna be foolish with you. I wanna be foolish with you. Say it again. They say the fool's rushing, but I wanna be foolish with you. Jenner 带来这首 Foolish， 才华横溢，也表达不完对他的喜爱。在技巧上，节奏很明快；说唱方面呢，也是金句无限循环；语言上， 自带嘲讽却又满满的自信。所以呢，一首歌曲的成功有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之呢，无病呻吟不接地气儿，再好听也不会成为大众接受的流行金曲。刚刚这首歌曲呢，我是说它很好听，它一定是大众接受的流行金曲。Manchester Foolish。好了，北京时间10:10，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刚刚送出的两杯咖啡呢，已经在路上了哈。第一位获得咖啡者呢是小鸽子，第二位呢就是小呆猪，都是西城的两位朋友哈。今天的两杯咖啡送往西城了。啊，小呆猪要特别感谢你哈，以前一直在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同步每一首歌曲，现在虽然你已经不做这件事情了，但是呢我还是要感谢你，所以这杯咖啡犒劳一下。应该是正在家里面很幸福哈，每天在家里可以踏踏实实喝着咖啡听我们的节目。好了，也欢迎你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继续来同步哈，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00到11:00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一个汽车保养的小百科，变速箱漏油了怎么办？由于变速箱的工作条件比较苛刻，实际工作的时候箱内的温度也很高，使得箱内润滑油产生的蒸汽充满箱体，导致箱内压力升高。那么箱内压力大的时候呢，就像是一瓶被充分晃动之后的碳酸饮料，每一个密封处都承受这种压力的冲击，而其中最薄弱的呢就是会发生泄漏的情况。你想买一杯这个碳酸饮料，你摇晃之后都是气，只要一打开就喷薄而出啊。那么90%以上的漏油问题是因为封油的这种腐蚀和老化所引起的。发现漏油的情况呢，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 4S 店维修站去进行检查维修，千万不能还能开就这么凑合着吧，不可以的。好了，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是来自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他说这写的是人生，人生是宽阔的，但爱情是狭窄的。其实呢，因为过于狭窄，所以更不容易遇到。李健的声线清澈，就像滚动在水面上的光，也像是光沉到了水下1厘米的地方，似曾相识，但又若隐若现。好了，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亲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但愿你被温柔对待。多少 起了和李健、去阳明祠在大树下喝茶聊天去吟诗的场景。李健真的是太有才了，和他虽然关系还是不错的。假如爱有天意，你喜欢这首歌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好了，在歌声当中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了，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一来关注敞篷车。哎，敞篷车的春天来了，国产品牌纷纷造亲民敞篷车，你会下单吗？说到敞篷车呢，虽然很拉风了，但是其实在国内一直是一个偏向于小众的市场。一方面是因为敞篷车给人的感觉比较昂贵，很多豪华品牌才会推出敞篷车吧。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即便是想买，手中的预算也不允许啊。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敞篷车不那么实用哈。不过随着现在95后、00后成为消费实体的主体之后，他们更喜欢一些个性特立独行的车型，所以很多国产品牌出于这样的考虑，纷纷开始造一些低价的敞篷车，甚至价格都低到28800，你能想到吗？另外 1.5T 的发动机还有与之匹配的 CVT 的变速箱可谓是动能满意呢。好了，今天为敞篷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很好听，来自 Mary Cale 的这首《夏日晚风》。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生活没那么难熬啊，充满了希望。怎么来形容这样的音乐呢？可以说把甜言蜜语藏在风中，烦恼都抽空，各如其名，慵懒而又清爽，像是褪去了炎热的夏日的傍晚，紧奏细腻的鼓点，瞬间点燃情绪。哎，当悠长的白天结束，夏日的最后一丝余热消散，就来听这样一首可爱的歌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直到最后。 感谢老天给你一个小感冒，让我有机会照顾最可爱的病号。我真的在意，虽然我有点笨手笨脚，愿这份心意你能够明了。发脾气我也随意，走累了让我来背你好吗。 You say let's be together, the day I remember being in love forever。 会写多久？翻开下一页再往前走，就这样坚守直到最后。 我们去伦敦看雾里的黄昏，我们去东京陪你去 shopping， 我们去悉尼在海上看歌剧，我们去米兰看最 fashion 的时装展。希望和你乘坐飞往全世界的航班，希望和你这样度过每个白天傍晚，两个人的温馨，两个人的浪漫，幸福的海洋我们一起扬帆。 你想要把我飞，闭上眼来憔悴，就把自由追，浪漫世界太美，放任我的罪，爱你太多忘了时间地点，爱就在身边。 苏醒浪漫旅程。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笑琳的这首 Blue Moon。 这首歌曲一推出感觉就是王炸，笑琳充满感染力的歌声再加上特别的说唱，真是一次精彩的完美融合，并且还有神仙制作人 Room 的操刀支持，我这首音乐站稳脚跟真的是易如反掌。 Blue Moon Also 날알아보길바래나없는넌안되겠다고말해깨고또깨어나도반복되는깊고슬픈꿈눈물을쏟아든고이제괜찮다고말해 나밖에 몰랐었던 너 사랑이 전부였던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it's unbelievable. When I was a kid, I saved up all my dough so I could buy C-3PO. Put Mentos in my Diet Coke in the backseat of the bus. When I was a kid, I ate SpaghettiOs, played laser tag and G.I. Joes. And if you vowed no girls allowed, then you could join the club. When I was a kid, I spent my Saturdays blowing on Nintendo games. The newest thing was Lion King, and I could feel the love. It's unbelievable. 听到了小清新电子来自猫头鹰之城和 Hanson 合作的这首 Unbelievable。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谢谢天天聊天室当中生如夏花还在，还有朋友在吗？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吗？小哥哥收到咖啡了，说谢谢谢谢，感觉今天一天心情都超级好，是啊，主播就是这样的大方啊，呵呵，自己来自掏腰包，自己出资，自己赞助自己，自己赞助自己的节目，呵呵，自己出资来请我的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喝咖啡。上午喝上一杯咖啡，感觉精神倍儿爽啊，神清气爽的。好了，接下来呢，还有好音乐相伴，伴上这杯咖啡，来听阿木最浪漫的事。2007年，阿木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横空出世，也成为他的代表作品。而同名专辑呢，更是收录了多达11首的翻唱作品，其中就有翻唱这一首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一直都觉得阿木是飙高音的哈，但是那一年他摆脱了对高音的炫耀之后，才找到音乐原本的多面体，也让他的音乐有了长足的发展。《最浪漫的事》，有请阿木。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雪山火往轻轻唱。噔噔哒啦滴哒啦噔，噔噔哒啦滴哒啦噔，轻轻唱。噔噔哒啦滴哒啦噔，噔噔哒啦滴哒啦噔。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会想得到大张伟也有如此柔情的一面吗？大张伟极力掩饰内心柔情的歌手哈，竟然为老婆写了这首《只想和你静度时光》。听了这首歌，你会发现，哎，大张伟的音乐不仅可以鬼马行空哈，动次打次，也可以甜到腻呢。大张伟用这样的音乐来了一次突如其来的温柔告白，首先是让人很意外，随之而来就是惊喜，然后就是恭喜恭喜。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的收工歌来听这首吴映洁的 Knock Knock Knock， 一首欢快的音乐。哦对了，小呆猪也收到咖啡了，收到你给我晒的图片哈，好好去享用这杯咖啡吧。还有小鸽子，恭喜你们，明天主播继续送咖啡哈，所以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你一定要来哟。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正午有新歌，说好了，明天见。If you want to know, just na na na. If you want to know, just na na na. If you want to know, just na na na. Who's knocking what a lonely heart? 别像邻居，到处打听我的 happy。 大哥大丈夫，二话不说带我走。 订了餐厅，只会杀坐我家门口。 明明老板有灵感，牛排已经把分手过。 从猫咪聊到线上游戏。内心戏太多，话没半句。爱放在女孩的心上，是最珍贵的宝藏。拒绝测试我的耐心，就直接说爱我。心机被解放。